我连名字都想好了，还是在山寨的时候想，男孩叫何山，女孩就叫何川。 好难听。 难听也听着，我是爹，这事儿得听我的。 好吧，听你的。一滴水从他的黑发上落下，垂在地上。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，噼里啪嗒地砸着地面。两人平静地对视片刻。喝什么茶？茉莉、龙井、毛尖，还是……未等他说完，何风搂住他的腰，往前一移，另一只手托住他的后颈，铺天盖地地吻上来。谢池没有拒绝，闭上眼，攥紧他半湿的衣角，回应着狂风暴雨般的出风。何风忽然松开他，看着他微睁的双眸，最后吻了一下他的眉心，便转过身去想要离开。谢池从后面抱住了他，何风停在门边，手落在门把上，紧紧地握着。你去哪儿？ 我该走了。 走哪儿去？ 去，我还有事。 什么事？ 跟你没关系，放开。 身后长久的沉默让他的心揪了起来。何风微微侧脸，后颈从他的额头划过，柔软的发丝刮得他呼吸一滞，平定心神方才开口。 我身上湿，别把你衣服弄脏了。 何风握着他的手想要拉开，谢池却更加攥紧他的衣服。吹干他，至少等雨停，或者下小点再走。何风透着门帘与窗的一丝缝隙看向窗外，雨更大了，没命地往下倒，老天都不要他走。他微垂脸，看着父亲瘦薄的手。 有些话你别当真了，我就是故意说来唬你玩的。其实那个男的还凑合吧，也不是完全不行。 我偏当真。你走出这个门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 吓唬我呀。 何风微微笑了笑，转过身来看他。谢池的衣服被他浸了个透，只觉得又凉又热，贴在皮肤上极度难受，心里还泛涌着隐隐的酸楚与不断试图冲破禁锢的欲望，混杂着在胸膛掀风作浪。 我可是被吓的。 知道，少当家。 再叫一声。 少当家，何三丰。三眼珍珠。 哎， 何风捧起他的脸，手没入他的长发里，未待他有下一步动作，谢池踮起脚主动吻上他的唇。何风岿然不动，任他轻啄着自己。混蛋装惯了，真到认真的时候竟有些胆怯。他是个半个身子埋在土里的人，神战牺牲，他不用再藏在鬼子堆里，参了军，命就给了国。他长期扎在日本人里，深知两方实力悬殊，这战争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。何风推开谢池，鼻尖抵着他的脸颊。 你再撩拨我，我得上到你等于停。 那就让他慢慢下吧。谢池搂住他的腰，脸颊酡红，凝视着他黑润的双眸。何风沉溺在他柔软的目光里，不知是不是因为灯光，谢池那一直若龙清霜的面庞此刻像蒙了层温暖的光晕，是他记忆里从未有过的温柔。何风知道，他们俩今晚 都逃不掉了。他的理智被冲得一干二净，忽然紧抱住他，脸埋进他的侧颈亲吻，缓缓向下，微茶的下巴磨得他又痒又麻。何峰解不开他的盘扣，本来就热，更是急了一头汗，刚要用牙咬，谢池抓着他的头抬起来，咬坏了还得我缝，我自己来，开会了吗？ 你今天怎么了？这么主动啊？ 不好吗？ 好极了。 逼仄的空间里充斥着情欲的味道，一门相隔，是风声雨声，路过自行车的铃铛声。谢池按住他的手，去楼上。何峰拦腰抱起他往楼梯去，他扫了眼四周陈设，刚要把他放在桌子上，里面有个小房间。 还真是小啊。 不够吗？ 够了。 何峰将他轻放在床上，手指勾下白内衬的肩带，直直地打量着他的身体。虽然时隔多年，但谢池倒是没一点不自在，也无年少时的拘束，总拿东西挡住自己。他微微抬起身，脱衣服。何峰跪在他腿边不动弹。 你帮我，受伤了使不上劲儿。 帮我就使得上劲儿。 不一样。 我解不开。 笨。 你还不是一样。在哪儿顺的这衣服，又湿又糙的。 总不能穿衬衫拉车吧。 谢池将他从何峰的头顶拽出来，打量他紧实的身体与大大小小的伤疤，手指触摸着腹部的一条疤。何峰抓住他的手，欺身而上。